最新一集嘅《快閃101》。咁啊，經過風風雨雨啊，咁啊，因為錄嗰集錄呢集嗰陣時咧，就所有集數之前第六集都出埋街噶啦。咁啊，即係其實嗰啲全貨嚟嘅。咁啊，亦都睇到第五集啊，咁啊出咗啲小事啦。咁啊，有多時咧，即係做評論咧，難免會即係都會有啲係意想不到嘅嚇、意外嘅。之前都試過咧。讲一啲嘢嗰阵时咧，咁得到一啲大公司咧青睐，咁啊反而揾我合作嘅，咁啊收尾冇做啦，咁啊但系都几，你话有喜有悲啦，喜者就系话啊原来真系有人听嘅，咁而悲嘅话咧就系话原来讲一啲转载嘅嘢咧，咁其实开始都会有啲问题，咁所以我哋都会更加小心啲啦，咁啊向受影响嘅，例如话个台啦，咁啊。即係例如話大匪啊，或者二一度嘅其他朋友咧，咁響聲講聲唔好意思先。咁但我繼續會定係都會感言，不過咧我就會唔講名噶啦。咁啊，盡量除非嗰樣嘢係正面啦，咁啊你自己咁啊正面冇所謂啦。負面嘅話我就嘟咗佢，然之後咧就等大家自己估到嘅，唔難估嘅，好嘛？咁啊繼續發聲，咁啊。咁另外呢就嗱今日呢錄得音呢就冇咁靚嘅聲，因為呢我係用一個普通嘅耳筒錄嘅，咁即係啲普通嘅 headset 啊咁做。點解呢？因為其實呢同埋你會發覺呢今次呢一集呢比上一集呢就遲咗好多。遲嘅原因呢，嗱今日錄嘅時候呢就係12月15號啦已經。咁比之前錄遲咗咁多呢，就係因為呢其實有日幾呢我係坐緊飛機嘅。因為呢其實呢段時間咧，大家翻咗嚟香港處理一啲公事啊，或者同埋一啲私事啊咁樣，咁啊跟住會翻過去。咁但係即係因為 jet lag 啊，咁個人都即係其實都冇乜，都幾攰嘅。你唔好話，因為咧我自己啊窮啦，咁啊衰窮鬼咁，我哋呢啲咧買機票咧就買啲相對比較平啊。咁啊俾個 idea 大家啦。咁今次又好啊，或者我嚟緊。有一張機票翻過去美國嘅話，嗰張機票咧都係講緊係$500，即係4000蚊都唔使港紙，包税包剩。咁當然要停一停，咁啊停一停首爾，咁坐大韓或者坐韓亞，非常 OK 嘅機身。咁調翻轉啦，有間所謂香港人嘅航空公司咧，咁我試過問一啲喺嗰度做嗰啲機場。即係嗰啲空中服務員咧，即係 flight attendants 咧，佢都話空姐啦嚇，簡單啲講就係話，我問佢喂，其實你哋放假你坐咩機嘅？佢話其實我唔會坐自己嗰間航空公司。咁我聽完之後，收到。咁咧亦都咁講翻今次我坐呢幾間兩間韓國航空公司咧，咁啊絕對超值，同埋咧服務好，嘢食好食。咁啊，因為你知啦，其實長途機咧，你食嘢咧唔好嘅話咧，其實行程都幾慘。咁就如果都俾少少 tips 大家啦，如果網友想由香港去拉斯維加斯睇展覽好，去動物園好，去玩好啦，咁其實咧可以考慮一下坐呢類咁航空公司，因為咧佢停一停首爾之後咧，佢會直飛去拉斯維加斯噶啦。咁其實如果就算你搭香港航空公司嗰間好大一間私頭嘅公司好，又或者搭。其他美國啊、Delta 啊、AA 啊，或者United 都好啦，你全部都要響 Los Angeles 或者響 San Francisco 轉機，咁你不如揀間咁嘅航空公司好食啲嘅嘢。咁其實我頭先講嗰幾間咁嘅美國航空公司咧，好老老實實，so far 咧，我覺得服務同埋嘢食咧，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唔合格嘅，更加唔好講之前有啊。拉個乘客出去嗰單咁嘅嘢啦，咁啊嗰單嘢咁啊有賺嘅嗰個人啊，即係咁當然啦，冇人想做呢樣嘢，咁即係冇人想有啲咁嘅結果，即係有冇唔可以話見到佢而家收到唔知千幾萬美金，跟住話哇正咁咯，但係有時你又點知一定會攞 cam 到咧，係咪先？咁呢個我有機會都想問下 Johnny Fox 關於嗰、那個法律上嘅嘢，你話美國嗰個可以助眾啊啲咁咧，咁其實我想探討下啲問題。咁呢個用口再講啦。咁啊嗱，其實咧你要見到我啦。咁啊，今次咧我第一個題目咧，我想講嘅咧就係韓國人咧，其實咧我點解覺得佢係小龍咧？ 如果聽我大英嘅節目都知嘅，我咧不嬲咧睇嘢咧就好衰，我睇一啲細節位嘅，即係好中意留意啲嘢，尤其是咩咧？喺飛機上你嘅行為 ，OK。我點解話佢哋小龍咧？即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佢嘅乘客咧搭飛機嘅行為咧，同香港人係不相伯仲嘅。我唔係話扮清高咁樣當咗自己唔係香港人，我都香港人嚟噶。不過有陣時見到有好多香港人，你自己嗱唔好信我講，你自己喺個坐飛機出去嗰陣時，你睇下香港人，尤其是旅行團嗰班。通常呢嗱你会见到佢哋嘅特征嘅就係好似喧闹啊，讲嘢大大声声啊，有几个行为啦，第一就係话呢样啦，第二呢就係话好鍾意一离开自己嘅位置走去人哋倾偈嘅。呢样嘢呢就尤其是当即係嗰条嗰个通道呢比较有人用緊嗰陣时呢，佢哋都仲会系咁做嘅。咁我真係冇明白。所以我只係见到一啲人系秒佢哋嘅。第二咧就係咩咧？第二就係話係好鍾意咧，架飛機未落定之後咧，就已經除安全帶 ，clap clap clap clap。咁尤其是搭香港航空公司好多嘅，我搭例如話去歐洲好、美國好或者日本好啦，係好少見到呢。即係如果係嗰係啲啲 domestic flight 咧，就比較少聽到見到呢咁嘅事。因為人哋會覺得我要守規矩。OK， 我話俾你知，到今時今日有好多嘢。其实香港进步咗啊，嗱呢样嘢我俾翻 credit 香港人，但系仲有一部分甚至都几大部分人咧，都仲系停留响嗰样嘢。嗱，我再举多两个例子，就系话最近咧，政府话嗰、那个行山嗰度咧取消垃圾桶，其实咧我举脚赞成嘅，因为咧我觉得咧你要人哋啲清洁工咧响上高攞嗰啲垃圾落嚟咧，其实咧。是一个好几折磨。其实个山唔应该留低垃圾㗎嘛。唔好话山唔应该留低垃圾啦。你有冇听过我讲啊，日本你係搵唔到垃圾桶㗎嘛。点解啊，係因为所有垃圾係要攞返屋企自己掉做埋分类。嗱呢啲咪一等一国民囉。所以啲五毛唔好再讲咩人哋小日本啦。你呢学到人哋十分之一你先好闹人哋。o k咁另外咧就仲有一樣嘢，我係爭，即係呢個真係唔記得咗，死你而家真係冇寫低嗰個，突然間諗起嘅。撳咗暫，撳咗暫停，終於諗起啦，就係咩咧？去麥當勞老麥度食完嘢好啦，跟住咧啲食物咧喺個盤度噶嘛，食完之後咧，香港人咧都仲有，我估應該有一半或者四成啦，係唔會將個盤自己倒咗垃圾之後擺翻上去嘅。嗱呢啲喺外國呢 ,as usual,ok,、okay, 咁當然有例外啦，你唔好同我拗啊，我嗰次見到黑人，但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常態嘛 ,ok, 呢個大部分人都會咁做。即係正如話喺麥當勞我都可以認識到朋友，即係唔係朋友啦，起碼有人同我傾偈，即係可能當咗我係白已經，即係慘，我都要檢討下自己。系啊，照计都唔会啊，系嘛？即系咁都望落去都后生个样啊，冇嚟做阿爸。Anyway， 呢、這个嗱，仲有啦，就系话头先我想讲飞机嗰度啦。好似讲今次咧，我响呢、這个翻由首尔去香港呢一程咧，我见到好多韩国人架飞机根本就未停定，甚至乎架机仲即系当然会滑行紧啦。又或者去到嗰、那个嗰、那个停机坪，但未拍到桥，一日未嘅话咧，一日其实都未将之嗰个安全带塞好未熄嘅话咧，都唔可以离开你嘅座位或者除安全带嘅。但我见到好多咯咯声，同埋咧已经有人企起身开定上高攞嘢啦。结果个空姐咧都要叫翻佢哋。嗱，所以咧，咁我喺度奉劝翻咧，一啲以前咧，我听过讲话咧，呢、這个香港航空嗰啲咧，成日俾啲吓强国客又打又剩又唔守礼貌，我都搭，其实我搭好多，以前我搭好多香港航空嘅，尤其是我翻大陆出差，好多时搭香港航空，平啊嘛又系，系咪先？ 即係我有好多朋友就喺度同我喺度曬咗，我搭我搭都係搭港龍國泰 CX 上去啦。我心諗，你梗係啦，你使公司錢，我哋嗰啲自己小生意自己錢嚟嘅。我到有一日你使翻你自己錢嘅話咧，你一定唔會咁搭。講完，講翻嗰度啦。咁同埋啊，講翻啦，即係雖然咧，我係嗰陣時合叫咩拍檔生意嘅，但係我覺得咧更加。作為拍檔生意嘅話咧，你更加要為你嘅拍檔慳翻住啲錢。如果唔係咧，人哋會話你：，哇，你有冇搞錯啊？出去大支嘢咁使錢。咁呢個我覺得係作為一個成熟嘅商人咧，即係或者一個成熟嘅生意人咧，係需要顧及拍檔嘅睇法嘅。咁所以咧，我從呢幾件事咧，我睇到同埋韓國人咧 ，so far 其實係幾冇禮貌的。尤其是男人啊，行路啊，冲冲撞撞啊啲咁咧，咁我覺得響不論就算佢而家響科技上啊，響其他應用領域上咧，雖然已經達到某個程度嘅水平，甚至乎咧電視啊、手提電話啊呢方面咧，已經係達到係世界級一級嘅水準，但係咧人嘅質素咧，唔係話一定會同你嗰個嘅。生活水平咧，或者一個 GDP 咧成一個正比，所以咧呢個咧強國人你哋唔需要氣餒，因為其實咧摩羅叉其實有陣時都有殖民地嘅，即係未必會係最衰嘅你嚇。OK， 就算你係最衰嘅話咧，你前面嗰個位排你前面嗰幾個位咧，可能韓國人都唔會話威你好多嘅啫。咁啊，如果我對韓國人有啲乜嘢嘅誤解嘅話，而你係有獨特嘅觀點嘅話咧，我亦都歡迎你喺 YouTube 嗰度咧就同我分享啊。咁我就自己觀察咗呢幾樣嘢咧，就其實我都覺得幾唔係我認知之內嘅韓國人會咁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幾奇怪啊。咁另外咧，今次呢我另外一個話題啦，我唔知道大家呢會唔會對我講咁多話題呢會覺得好好又唔講講，有啲人話我唔講得唔夠深入，但係因為其實有陣時死了電力不足。好，轉頭返嚟我攞返個電力先又繼續講啊。 好啦，撳返舊電啦，繼續講啦，今日插返舊電先。OK， 咁從呢個可以睇到啦，其實我都係用一個 screen capture 軟件capture 翻而家個 desktop 咁樣，要嚟同大家做節目嘅啫，其實相當簡單嘅，大家可以做得到嘅。OK， 咁如果咪技術上嘅嘢，可以喺 YouTube 度問我，咁我有機會。其實我都想咧試下喺呢度趁呢度講講啦，我都想試下講一啲關於軟件點嘅應用啊，好皮毛嘅應用，例如話我就好簡單講啊 ，Google 幾寶，咁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又既免費。又專業嘅一套系統，我而家成套用曬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嘅我 IT 上嘅嘢咧已經解決曬噶啦。咁啊，有如果有嘅話，你唔該啊，喺 YouTube 度提出澄清嚇。OK，anyway，如果你覺得我講即係冇辦法，即係講我講啲嘢咧太散咧，但係呢個我嘅慣性嚟嘅，我中意每一個題目咧，因為一個禮拜發生嘅事太多啦，咁咧。你又知道有陣時甚至乎會唔止一個禮拜做一次添，可能會做咗兩次嘅，咁所以我都會唔同個題目咧都會講多少少涉獵啲，咁滿足我呢種咁嘅慾望，我幾經常都係咁噶啦。OK， 咁另外一個題目咧，我就想講咧就話美國人咧，嗱，雖然我人翻咗嚟啦，但我個心都仲喺嗰度嘅。咁咧，我其實咧有幾次咧，我都有感觸嘅，就話咧關於咩咧，咁就係你見到題目嗰啦。乞衣啊，其实我唔知唔知应该乞衣呢个字啦，或者乞丐呢个字啦。但其实咧，嗰边嗰啲咧就应该咧，其实我首先定义先啦，有叫露宿者啦，咁佢未必会问你攞钱嘅。而乞我哋叫乞衣或者乞丐嘅话咧，咁啊都系会问你攞钱嘅。咁而美国嘅咧，好得意嘅有几个现象，我觉得要比较一下中美啦或者港美啦。嗱，大陆嗰啲咧，首先讲一讲先啦。我自己咧就好多好多年前啦，咁以前咧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一過完深圳之後咧，會見到好多呢類咁嘅，例如話啲細路啊啲咁樣咧，冇手冇腳啊啲咁咧，咁啊據聞啦話係一啲人口販賣分子咧，將佢斬咗佢，咁可能真係做得太殘忍啦，天理不容，亦都 破壞咗人類嘅底線。嗱，雖然我知道大陸係冇乜底線嘅，但係我唔知點解而家真係少咗。大家如果有見到嘅話咧，話俾我知。不過唔好話俾我知，因為我其實我見到呢啲，我而家好怕，我唔想睇。我記得好多年前啦，我同個有啲朋友喺街度夜晚宵夜食飯，深圳有個女仔走嚟彈吉他，攞住支花，跟住對住我哋唱歌。那個女仔七歲定唔知八六歲到嘅啫。我真係忍唔住眼淚水飆出嚟，點解呢？因為嗰陣時我女就係佢嘅年紀，我諗其實我女可以咁幸福，而佢呢啲呢背後好大機會係一啲集團係控制住佢嘅。咁即係好多時啲藍絲同我拗話，但我咩唔好啊？其實呢見微知著，呢、這個社會對一啲弱勢點去看待？又好似今次咩红黄红蓝绿系嘛？红蓝黄啊，红蓝黄事件，我唔明点解佢哋改咁嘅名字。大佬三原色 R G B 啊，红蓝绿啫，你唔知咩意思嘅啫。我唔知佢。anyway， 即系个社会点去对待一啲咁嘅嘢咧？即系好似话以前大头奶粉啊、孔雀石绿啊，或者对一啲细路仔好似今次幼稚园事件咁样，你会睇得到一个国家，你会倾尽全力去。去解決一啲提出問題嘅人，定係解決製造呢個問題嘅人呢？但我哋往往見到後者，當然後面一大扎利益關係啦，呢、這個絕對唔使講，肯定㗎啦。即係又係一句講，成日貪官，唔係美國啲樓點得嚟炒得咁貴啊？啱唔啱啊？講翻呢度先，咁其實咧，有一個咁嘅集團去做咧，咁所以咧，我見到咧，通常咧，除咗嗰次嗰個話六七歲女仔喺度彈吉他嗰、那個，我忍唔住俾咗錢佢，同埋都真係好唔開心，成晚都悶悶不樂。咁但係即係你會諗到一個國家，講翻啲藍絲啊，你問翻佢點解會容許有啲咁嘅嘢嘅咧？而你其他人是坐视不见的呢，是吗？因为国家真的你要看你对弱势来说对猫狗啊怎样对待，而你旁边的人是好像以前啊哪个呢袁崇焕被人地一忽忽脚出来的时候跟住旁边那些普通的雷文是拿来吃争相来吃或者吐他口水。喂，一个帮你嘅人，你可以咁做，根本就成班，所以我成日都觉得讲话俾你知啦。其实中国真系冇得救，真系冇得救。Up to now 啊，你而家翻大陆咧，如果你提，我相信嗰班大陆人其实系真心嘅，真心相信共产党嘅。其实话俾你知啊，冇得救噶啦，真系冇得救噶啦。好多听众我见到咧，响个 YouTube 留言咧就话好惨啊，即系其实觉得真系好想走，但系走唔到。我喺度劝大家啦，諗尽方法。即係我唔係话悲观啊，有阵时你既然真係改变唔到啊，你諗下啦 ,13 亿有12亿系丧尸嚟嘅。你点改变啫？係咪？你要记住啊，呢个民族已经玩咗5000年啊，冇变过㗎。到今时今日，啱啱我睇个 video 啊，我唔知几时啊，啱啱喺 Facebook 见到有个唔知咩人啦，响澳门嗰度关口定边度响地下度死咗，点下点下，沿途冇人理㗎。呢个系咩民族啊？我响外国见到如果有啲人跌咗啲嘢，啲人几个人扑住帮佢执㗎。呢个系咩民族啊？礼义廉耻。我细个咧，话俾你知啦，白痴嗰阵，或者咧叫冇脑谂嘢，即系人哋讲乜你就信乜，嗰时咧就会照口噏，就话：，唉，中国系礼仪之邦。自己而家谂下，咦，系点解呢啲事会发生嘅？好啦，讲翻美国啦。美国嘅咧，其实咧，我都唔好想叫乞衣呢个字，我觉得有少少贬义。我唔知用咩 term 去形容佢哋啦。Anyway。我自己都有俾錢佢哋嘅，例如話好似有一次， 我喺街口，嗱呢张唔系我影噶，不过我就试过有一次咧，佢哋好兴咧喺红绿灯嗰度，咁咧佢就会写我有 children， 系即系我要就 take care 佢嘅，我要照顾佢嘅。我见到佢眼神，我觉得系真诚嘅。我于是咧就攞咗两蚊美金，我随便喺架车度攞两蚊俾佢，跟住仲嗱你我唔系咸湿，我摸摸佢手，我话 take care 同佢讲。因为我觉得人咧有阵时咧系一种互信，一种信任。另外仲有一个 case 咧，我系响美国一个，我唔知有冇讲过，死我真系嗱戴咗头盔先啊，我唔知有冇讲过。有一个露宿者，有个女仔有一次咧就揸车响公路度冇油，跟住咧有个露宿者就见佢坐喺度咁啊，知佢咩事啦，敲佢窗，那个女仔唔敢开窗，跟住咧。个女仔耷低下头，还睇佢唔到。嗰个露宿者呢处离开咗，走开咗。跟住隔咗冇耐，佢攞住一啲汽油嚟俾佢。佢话：小姐啊，我用尽我身上嘅20蚊，我俾你入油。于是佢打翻开个窗，好唔好意思，同佢讲：对唔住，即系我唔系唔紧要啦，我想帮你啫。跟住咧，过咗几日之后咧，那个女仔。攞翻啲食物，攞翻啲錢，係俾翻佢。其實嗰個人話：我冇諗過你會俾翻錢我嘅。咁收尾都攞翻啦。咁而收尾講傾開偈之後咧，嗰、那個女仔成日都去探佢啦，就揾翻個露宿者，就然之後問佢，佢話：啊，其實你點解會咁噶？佢原來佢一個士兵嚟嘅。咁收尾咧退咗役之後咧，就有一次唔知生意失敗定點咧，就輸曬啲錢，咁咧就起唔翻身，咁又要唯有露宿街頭。即本来都正正常常一个人，咁于是咧，佢呢个女仔咧就帮佢做一个众筹，上网就谂住咧就帮佢筹$10,000，然之后帮佢租间屋，等佢咧，因为你冇美国冇地址咧系寄唔到，即系做唔到嘢嘅。咁大家如果美国朋友都知道啦，你点收信咧？系咪先？即系好似我咁样，我前嗰排我系考车牌，我就系要搞收信呢样嘢，我要搵个地址俾佢，我要搵一个人哋寄嘢俾我嘅地址嘅一封信，我筹嚟筹去，收到先筹到两封。OK， 咁佢都要两封嘅啫，一封就保险公司，一封就系本身 DMV 寄俾我嘅信，我俾佢睇，哦，两封掂。咁其实系需要嘅，因为。同埋咧，美國咧好重視嗰個郵個 SIP number， 即係嗰個 reset IP 個 number。我成日都唔明點解要呢啲咧？好似頭先我揾一啲嘢嘅話咧，佢就係都要我入咗個 SIP number 先嘅。又或者有陣時入油咧，你用信用卡嘅咧，俾錢嗰陣時咧，佢都會要你入 SIP number。點解咧？可能佢要你做一啲認證翻你係咪個 card holder？ 呢個我估嘅呀。如果估錯咗，網友唔該住北美住得耐嗰啲陀地咧，話翻俾我知啊呢個問題。好啦，讲返我而家见到呢个咁啦。咁好似呢个女人咁大住肚咁样，好多呢我见到其实咩人都有嘅，有白人啦，有后生仔女啦，有我嗰次俾个妈妈呢，咁佢冇细路喺度嘅，佢就话I need the bread, okay, for my children。我真係我睇见其实 okay, 我会帮佢。咁而仲有一样嘢呢，美國嘅一啲即係攞錢嘅人咧，我唔想真係見到佢乞兒。佢哋好興一樣嘢咧，好多時都會見到嘅，就係下呢張圖啦。嗱，呢張圖咧亦都唔係我影嘅，因為其實咧我又唔好意思影人哋，我冇理由同佢講，may I take a photo？ 咁我覺得就好似人哋話你做咩嚟㗎？咁所以咧，我就喺網度咧就打咗呢啲關鍵字，搜咗出嚟，咁就見到呢張幾得意。咁其實咧，響美國咧，尤其是我唔知道其他省份係點樣啦。尤其是加州啲，我見到好多攞錢嘅人咧，好多時咧都會有隻狗喺隔離嘅。而嗰隻狗咧唔係太差嘅，啲皮膚啊，即係唔會話啲生曬瘌痢啊咁樣。香港如果就算有流浪漢養狗嘅話咧，都係扭曬瘌痢啊啲咁樣咧，可能食得嘢鹹得滯。Anyway。咁啊，啲人話食鹹嘢會令到狗會生枝啊嘛，啲皮唔好啲毛。咁你話咁佢呢啲咧，咁我話俾你啫，唔係誇張嘅。咁我有一次咧，咁我同我朋友咧，咁喺門口度見到只狗係好得意，係即係雖然唔係名種狗，但係咧就佢話個心裏同佢傾偈，佢話哦原來只狗咧係只狐狸同狗 mix 埋一齊，又唔知邊種狗 mix 埋一齊嘅。好啦，大家有冇覺得奇怪咧？同佢傾偈，哦。 原来呢我朋友呢即係其实啦我好羡慕我朋友佢真係融入到美国呢个社会。佢俾钱呢个人嗰陣时呢係同人哋倾偈。我唔係觉得高高在上劈啲钱俾你喂俾你呀啦收啦你。所以呢你咪諗下囉强国人讲话我嚟买嘢给你吃给你住啊啊没有我们大陆来买购物啦你们就死定啦。所以我真係好讨厌囉。即係你第日如果有机会有啲咁嘅人你再讲啦话俾佢知第一你係嚟买嘢嘅你又攞嘢走嘅。第二买嘢係公平交易你情我愿你有本事唔好嚟买有供有求好唔好你如果返去鍾意买你哋啲假药嘅话随便你返去买。你嚟香港因为信落香港 ,ok? 唔係话咩施舍冇恩惠。咁从呢个可以睇得到两个地个国家嘅民族性呢一个劣一个优。even 我嗰个朋友有一个香港人移民美国三十几四十年佢哋呢就已经做到呢就人人平等。就算问你攞钱过都系。所以由于开始嘅时候讲呢个节目呢我都唔好想讲乞衣呢个字。乞衣呢个字有贬义。Okay? 就算响大陆嗰个女仔攞钱嗰个呢唱歌呢我唔想用呢个 term 去但我真系諗唔到咩乞丐咁样嘅即系都系一个乞字啦已经系。Anyway, 唔系攞钱嘅人。咁我虽然知道呢两种人对一个弱势社群嘅一个睇法。再者啦你大陆人嚟香港买嘢我哋咪有细细群嚟㗎。anyway, 讲返美国嗰路先。咁你会见到呢我哋同佢倾偈啦。咁我朋友问佢喂究竟你啲钱係以为食烟啦定係以为买嘢俾食狗食㗎佢话佢一半半啦我都会你放心啦我对隻狗好嘅。咁我睇隻狗都精神健康好好啊同埋对个主人好忠心係摆晒尾呀啲咁样。咁我呢、這个系好明显嘅一个分别 ,ok, 咁香港嗰啲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啲假乞衣啦即係呢啲我真係叫乞衣啦大陆嚟搵食嘅 ,ok, 咁而香港食环处差佬係唔会处理嘅因为呢啲係大陆嚟嘅唔可以处理我真係想问或者你问你身边嗰啲做差人嘅朋友啦差佬嘅朋友啦点解唔处理嘅即係问埋佢顺便问埋佢先达潮联嗰啲点解又唔处理嘅我最喜意问点解㗎喇点解嘅係囉点解嘅啊点解呢啲人超支咗之后呢啊嗰啲议员啲屋企人特别有钱嘅哎呀点解嘅问点解囉多啲諗下点解呢好多嘢呢会諗通咗㗎啊咁啊人冇咁蠢。好啦快啲讲啦咁啊跟住呢我要想讲嘅呢就係另外一个呢亦都我好鍾意比较即係其实我呢个叫比较101都得叫。为咗戴头盔所以先叫快闪嘅啫。咁另外一个题目呢我好想讲嘅就係嗰个关于呢美国人用车。尤其是呢今呢个几月呢喺嗰边呢咁见到美国人揸车呢除咗话嗰个行为啊考牌啊嘅制度啊点样啊点样。我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分别。我返到嚟香港呢即刻成个人呢睇嘅车已经个款已经唔同咗㗎啦。当然唔系左太右太低能啦系咪先。我讲緊系车嘅 class。我香港呢就算我屋企啲咁嘅所谓咁嘅顶笼叫中产嘅顶笼啦吓。即係顶笼我呢班车边嘅屋苑呢楼下都减死即係 Benz 即係佢哋叫 Mercedes 啦平常嘅宝马呢个平常嘅 ,ok, Tesla 唔使讲添啦 ,Model S, Model X 大量啊最夸张係个麦拿伦亦都有架 Bentley 劳斯莱斯我真係唔好明囉呢啲楼顶尽咪1000万点解你会啊即係整啲咁嘅车嘅呢咁就係咩呢其实細佬都曾经试过陷入呢个迷思嘅就係咩呢鍾意冲同埋呢要俾人知道自己威。好啦。香港你发觉呢尤其是港岛区啦五步因为我住港岛区五步一咩 五部一架，十部啊十架咁滞啦，唔系五部一架添啊，即系我都唔知点形容啦。总之两间又见到咧，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响高雄嚟嘅，佢一落车嗰阵时，我车我接佢响机场，跟住咧沿途佢话：哇，喂，大爷你看一下吧，那个你那个保时捷，我啊系系，哎你看看法拉利，我系系系，哎你宝基尼也有啊，大牛啊。大牛啊，嗱，冇见你大牛，我话啊，咁呢个啊系呢架，咁呢架都相对少见嘅，冇见你大牛。但可想而知，香港嘅靓车密集程度，嗱，第一可能香港真系好有钱，正如 Tony 初话斋，香港人系好有钱，好有钱，好有钱。但系咧，同因为我先讲美国啊吓，咁香港先，你会发觉咧，啲靓车咧真系多到咧，全球我谂真系最密集系香港，甚至乎连杜拜都冇香港咁密。我可以同你保证，因为杜拜我去几次，咁我今年年头我都去过一次嚟。咁我就算去嗰啲五星级酒店嘅地方，嗰啲地方就或者个咩最新嗰个咩塔咧，最高好高个塔咧，咁附近咧其实都顶笼有阵时间唔中一两架所谓靓车，但呢啲所谓靓车，其实你去跑马地，你去中环 IFC 度系大 Q 把噶，系多到你唔信噶。OK， 咁但系响香港嚟讲系习以为常。好啦，讲翻美国啦。咁嗱，头先我讲中国人要面，未讲美国之前我再拆开少少。我有个大陆朋友响苏州嘅，佢话佢嘅表哥咧做农民嚟嘅。由屋企去嗰个农田咧，行咧廿分钟，但系佢都买咗架车嚟代步，仲要买咗个宝马五系入门版，唔知连埋税卅零，出埋牌四十万都唔使，但系都要买个宝马五系嚟威威戴头盔。可想而知，中国人要个面系几咁重要，亦都反映出佢一种嘅自卑感。嗱呢样嘢我都试过。所以呢痛定思痛，做人唔紧要㗎，错过唔紧要。或者唔好话错啦，你自己个人衡量啦。我呢个价值观唔会做我价值观㗎啦。諗下其实我使乜为人哋点去睇自己去做一个咩形象出嚟啊。最嬲尾嘅活得最开心嘅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其实你都要对得住屋企人。即係要开开心心同屋企人。OK， 例如架车你首先要揀舒唔舒适，你系咪 affordable， 另外就系话我而家再加多样嘢就悭唔悭油。OK， 咁所以呢我觉得呢美国呢揀车方面呢就真系唔同啦。好啦，不如咁啦，我讲讲你估下美国而家我喺直谷见到最多嘅车系咩车啦。嗱俾五秒钟大家諗下。而呢个车呢咁香港都几流行下嘅，但未至于去到美国咁多。咁啦，开股啦，就系得得得哒呢架啦，丰田嘅 Prius， 我唔系卖广告啊，我只会话俾一个事实俾你听嘅啫，咁我都俾埋个价钱你睇到 ，OK？ 咁如果大家去美国美洲区嘅听众，你已经见到啦，呢间 CarMax 系卖二手车嘅，不过就揾到啲新车，咁呢个新车咧就有晒啲咩自动导航啊、油电混能啊，叫 Hybrid 啦，咁如果大家熟车就知道啦，即系有一半电，又系即系行紧某个。嘅速度嗰时行电，即系或者 stop and run， 即系塞紧车嗰时行电啦，行慢嗰时，咁叉到满上下之后行紧嘅话，或者刹紧掣咧就叉电嘅。咁呢啲车有埋咩咧？自动导航啦，已经咩叫自动导航咧？即系话 collision control， 即系话如果前边架车停嘅话，佢会帮你刹掣嘅。即系话急刹嘅话，佢会帮你刹埋噶。另外就话会有啲 cruise， 即系嗰啲叫。速度控制啦，个速度控制包括埋系同你前车一个距离，例如你 set 咗100 km 嘅话咧，佢就会 keep 住100 km 同前车保持住某个距离。如果你架车你前面架车行90嘅话，你都行够90噶啦。咁同埋collision 嚟话你架车如果扭咗个态，唔小心去咗隔篱条线嘅话咧，佢会震你滴话俾你知你过咗就系过咗态。咁佢就未有去到帮你扭翻正嗰个嘅，而你啲新车已经有噶啦。咁呢架车咧，当然卖点悭油啦。我想话俾你知啦，响直谷嗰度咧，见到呢只车嘅频率咧，甚至乎夸张啲讲，真系十架有一架会系。OK， 我身边已经有几个朋友系揸紧呢只车噶啦。 我虽然知咧，嗰边咧嗱，通常咧我中意睇揸呢啲车咩人嘅，其实咧就大部分咩人都有嗱，因为呢只车仲有好处就系话咧，当如果咧早两年啦吓，早几年前啦，就系话如果你揸呢类咁嘅混能车嘅话咧，就可以行一个叫carpool 嘅，即系话即系快线，即系话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车多过一个人就可以，再唔系一嚟俾钱。咁而家咧就已经去到咧就系电车先俾行嘅啫，即系纯电车，即系 EV 嘅 Tesla 啊，或者日产嘅 Leaf 啊，或者有几只牌子都已经有啦 ，Volkswagen 啊啲都已经有纯电嘅车可以行。plug in 得唔得我就唔好记得啦，咁呢个有读者可以提返我 plug in 得唔得。Anyway, 嗱另外呢除咗呢个车之外呢第二架我见得多嘅咩呢我啱啱先讲下揸呢车同即係相反系咩车即係例如啲贵价车咩人啦。咁呢架就 Honda 嘅 Civic 啦系今年嘅。咁今年17年嘅。咁18年呢就卖緊22,000元。咁呢就佢出廠價咧，有個叫做咩 manufacturing 唔知 SR retail 咩 recommended price 即係即係話賣你賣即係廠方 recommend 你賣幾多錢嗰個 price 咧，咁就係23,000多，咁佢跟住就你出街總之係22,000元，咁有好多叫做咩 out the door 幾多錢啊咁樣，我記得一次咧，我唔係問呢個型號，都係 Civic 嘅，咁20,000元 out the door。咁全包噶啦，包晒所有嘢。咁20,000元即系150,000多。咁1.55车嚟讲，话俾你知，呢架车系仅次于，因为 Prius 出咗好多年啦。咁呢架咧系仅次于架Prius 之后咧，系我喺直谷见到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嘅车嚟嘅。OK， 咁非常大卖。咁亦都。有兴趣自己上网睇下啦吓，好车嚟嘅。我响Bay Area 见到，逢系靓车，通常系咩人揸呢大陆人、印度人，咁香港人都有啦吓。咁啊，提起呢啲靓车有一件小事。一次咧，话说我朋友咧就去泊车喺一个油站度，咁咧嗰个泵咧有两个位嘅，即系前后两个位。咁我朋友就泊咗一个位。咁呢咁前面嗰个位呢架车呢咁就冇位即係空咗嘅。咁有两个位都空㗎嘛。咁我朋友就喺后面架车后面个位泊。因为前面嗰个位呢就之前有架车度咁佢走开咗咁跟住佢冇理由就掹返咗咁停低咗啦。咁后面突然间有一架好靓嘅 Mercedes, 即係 Benz, 咁就行过嚟。跟我佢嗰个人搞低架车欸move forward, move forward, 好冇禮貌 move forward。其实呢我朋友见到架车佢架车嚟到呢佢已经上返架车諗住行返前少少俾佢行到一半听见嗰个人搞低个窗好冇禮貌 move forward, move forward。咁呢我就朋友隻架车一停低勒返住个死手掣入油唔理佢。嗱呢啲呢就有钱冇品其中之一嚟。OK， 咁而喺嗰边嘅大陆人或者或者中国人啦，唔好就话大陆人啦。咁我啲台湾人咧，叫你揸宝马 X5， 咁又或者啲印度人都好啦。其实咧，我谂有个好大原因咧，就系话以前喺家乡嘅地方咧，穷啦，又或者嚟到美国呢地方咧，就惊啲鬼佬睇你唔起。其实咧，我话俾你知咧。尤其是住喺美洲嘅朋友你睇下你认唔认同外国人睇你个人真係唔系睇你啲钱亦都唔系睇你揸咩车。系真系纯粹睇你有冇料啦你个人系咪真系咪一个世界公民啦睇你价值观多啲。又或者睇你即系才华啊或者你对朋友好唔好啊呢啲咁嘅形而上唔系形而下嘅一啲咁物质嘅嘢。有多人佢哋都仲以为我嚟到我有钱就得啦买啲屋斩晒人啲树呀咁样我俾你知啦人哋争到你死。係咪我都讲过啦上几期我都讲过我上几集讲过。我嚟到美国咁多年五六年嘅一个大陆女人个老公喺苹果公司做嘅。佢哋都觉得道门 公司共道门打开，阻住个走廊，而人哋要侧侧身先过到嘅，系冇问题。呢啲咩人？系咪世界公民？绝对唔系啦，人哋一定唔受你玩啦，人哋唔闹你，你都执到啦。所以我觉得即系去到成日话俾人歧视，俾人歧视，首先人必先自侮，而人冇知，永远都讲得啱嘅。呢个我老豆同埋我姑妈教我嘅，咁希望大家互勉之啦。咁我讲翻呢啲车啦，咁啊。好似头先呢架同埋嗰架咁样啦，咁美国人会睇咩呢？会睇佢嗰个耗油量啊啲咁样啦。咁而头先我讲嗰啲 deluxe car 呢，通常呢就係耗油比较多啲嘅。呢啲呢就相对嚟讲好襟玩嘅。市区行到30 mile, 如果行freeway 行到40几 mile 添。咁呢、這个即係从一啲呢啲咁嘅细节上呢，可以睇到两个民族即係你对自己有冇自信嘅一个，我覺得都有幾明顯嘅個落差嚟嘅。咁又嗰句啦，如果嗱，其實我以前我都冇乜自信嘅時候，我都會係咁樣。但係而家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咯，其實就算未做咁多年人，越早我覺得人越早成熟，對自己有著數。如果早啲抱啲咁嘅平常心嘅話咧，即係唔需要話下下著名牌啊嚇，又或者早幾年咧有個啊 P 字頭嘅。P.O. 乜乜乜四个英文字嘅一个品牌，大大隻马喺个心口度嗰啲咁样，讲真啦，我都唔知个设计师系咪整蛊佢，即系，但系话俾你知呢个款咧喺大陆好受欢迎，又或者而家有好多品牌咧已经系真系流向呢、这个大陆化，亦都咁讲翻。头先我讲一个重点就系话咧，其实你到美国揸啲普通平凡嘅车，第一唔会咁大注意俾人，第二最好紧要喺我立场嚟讲就系话，我就系唔想同你一样啊，我就系唔想同你啲铜臭人一样。你点解我要俾人 label 我系一个铜臭人咧？我有钱我都唔会买呢啲车。死咗都唔买，咁所以其实好多鬼佬就系咁样，佢哋睇嘅嘢就话实唔实用，我要嚟做乜嘢，我 features 嚟做乜嘢，系比较实际啲嘅。唔好话人哋穷啊，其实好多白人我识嘅超级有钱，几十亿美金身价嘅。anyway， 好啦，咁啊，最后一个环节啦，继续我有个 M 想补啦。咁话说咧，有一日咧，咁你见到呢个画面啦，就系、是、我去到三藩市咧，咁有一日咧就。礼拜唔知礼拜日嚟，咁出三环市，咁我就见到呢张相啦，好似冇乜特别咁系嘛，咁咧我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啦，其实呢间百货公司嚟嘅，咁呢度咧你会见到呢度咧好似有啲咁嘅礼物盒咁咧，或者呢地方其实做咩咧？系摆啲猫同狗嘅，咁原来咧呢间百货公司咧每年咧都会做啲 crossover， 咁我呢度咧作为一个小商人咧，咁我见到呢啲咁嘅 marketing 咧，我觉得怼住只手指赞添，因为咧我觉得。有時咧，商業行為咧，如果你能夠咧攞到一啲共鳴咧，同人類有啲即係愛心嘅共鳴咧，係會得到人哋一個加分。好似呢個咁啦，佢其實咧佢就話將啲貓狗擺喺嗰個 display 度，其實引嚟好多好多人睇嘅，得意嘛。咁得意嘅話，原來咧佢六樓嗰度咧有一個攤位，就係擺曬啲貓狗俾你咧，佢就做呢個領養嘅。當然都啲狗係俾人領養曬啦。咁貓得翻幾隻，咁人領養。咁其實我朋友嘅每年都會睇嘅。咁其實咪引到人哋去你個百貨公司，係嘛？即係如果以而家嗰個市面上，我覺得我喺呢、這個我未喺香港見過啊。香港我就見過最多係咩咧？喺西貢有啲團體將啲貓狗啊擺喺度，然之後俾你摸，俾你領養。我從來未試過見過啲商業會有呢啲咁嘅行為。究竟是香港班 marketing 的人冇呢个咁嘅 vision， 又或者去旅行嗰时净系食就系食嘢，食完嘢即系个 V 字或者打卡咧，定系有冇睇下呢啲咁嘅细节嘅嘢咧？点解唔将佢 cross over 咧？其实爱狗嘅嘢，我觉得逢系香港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成熟嘅地方嚟嘅。对猫狗系有一个爱心嘅。啊，不过讲时讲啦，咁啊。 因為因應住美國人咧咁中意狗貓咧，咁大 N 就做咗一門小生意，實驗性生意。咁咧美國，咁如果我做咗成功嘅話咧，我到時話俾大家知，咁呢門生意係點做嘅 ？OK， 咁啊同你分享下。咁呢個啊講完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呢、這個咧就係我有一日咧就去我朋友屋企啦，咁啊探下佢嘅馬，就住咗一啲咧老人家嘅一啲宿舍 ，OK， 政府資助嘅。咁呢、這個資呢、這個單位咧大約400多呎，咁啊廁所乜都齊全噶。咁你見到啦，有個開放式廚房啦，張床啦，咁後面咧有個衣帽間咧呢、這個位 ，OK， 而家我 highlight 住呢度。咁另外喺呢個廚櫃嘅後面咧有個廁所啦、洗手間啊啲咁樣啦，咁好大嘅。咁我呢張凳嘅對面咧就係、是、我哋呢度咁嘅位咧，其實係一個露台嚟嘅。咁望出去，咁咧下低咧有個園林，又有一個好似一個花盆咁好大個嘅，就俾啲公公婆婆咧就自己去種花。OK， 咁一個咁嘅嘢咧就大約係200元美金一個月。OK， 如果你係一啲低收入甚至冇收嘅話咧，係免費，政府係幫你俾埋嘅。咁呢個咧真係可想而知，一個美國咁點解我成日都諗啊，美國點解立咁重税啊？其實咪就喺呢度咯，係用咗落呢度咯，唔係起啲大白象基建啊，唔係抽乾你啲錢啊，而係真係用喺市民度，我係見得到嘅。OK， 嗱呢啲我見到嘅例子，嗱、這、呢個我其實已經係少出街噶啦，我都見咁多。OK， 因為都未同人哋真係好深入咁溝通。如果深入啲溝通，嗱又即係啲網友如果住喺美洲呢邊咧，麻煩你話俾我知，仲有啲乜嘢嘅優惠，即係有啲咩嘅惠民嘅嘢咧，係會係係呢個對市民好嘅即係措施嘅政府咧，話俾我知啦。OK， 呢個死人歐陸又話過期啊，唉好煩。好啦，俾佢 disturb 咗我添，仲有嘢補充喎。你唔好以為呢啲咁靚嘅屋，即係嘅 apartment 嚟㗎，即係好多層嘅，就啊一陣味咁，話俾你冇味啊！即係頂籠係啲老人家啲阿婆香水啊，即係啲白花油啲咁樣。但係就有個真係好，我覺得真係好感動嘅就係咩咧？原來呢個老人宿舍係喺黃金地段，黃金地段喺邊度咧？去個三藩市嘅人可能會知啊。有個叫 Union Square， 佢就喺 Union Square 隔離，而隔離一個展覽館隔離，行過幾，我由佢呢度行去 Union Square 咧，大約10分鐘之內行到去噶啦。咁你可想而知幾咁近。如果香港政府晨早將你啲咁嘅低端人士整走佢啦，係嘛？即係有陣時我又講一句咯，對一啲老人家、細路仔、弱勢社群。你点去照顾就睇你呢个国家究竟你系为咗自己嘅口袋着想啊，定系为人民服务？我好肯定话俾你知，美国系为人民服务。唔好再同我讲话咩美国，美国好衰人啊咁样。你同我收声。如果再有呢啲人咁讲嘢嘅话咧，即系呢啲系即系成日都攞啲臭虫论啊。美国都有开枪啊，你咁样。但系嗰个差佬会俾人哋去告佢误杀啊嘛。是咪啊？香港嗰啲照坐，不过有安家费喎，照出粮㗎喎，向太做筹钱俾佢喎，调返转啲议员用啲咁低能嘅方法去 DQ 咗佢，跟住我扣返佢人工，咁你唔扣返七警，唔扣返朱经纬，係咪啊？即好多嘢你諗下点解你就会觉得香港系冇得救㗎喇，我话俾你知。喂，下一个咧就是有一晚咧呢个讲咁多呢咁班得咁紧嘢咧，咁啊食下甜品啦，咁啊食咗间叫恒记啦，咁大家睇下我最中意咧玩呢、這个师奶睇价钱噶啦，咁咧就系话呢个恒基金路讲紧咧就系6.5美金，你自己改个句，我只要同大家读者讲下呢、這个豆腐花杨枝金路超级好食。OK， 咁其他嘅嘢你自己睇價錢啦，咁啊，所以一定要睇 YouTube 啊，咁啊5.75元啦，豆腐花配呢個豆腐花配呢個紅豆啊，就4.95元啦，即係40元到啦，咁啊 ，anyway， 好，做完呢啲咁無謂嘢，咁啊都俾少少牽涉，當晚去我禮拜五晚嚟嘅，爆到阿媽都唔認得，由我坐低排隊到我坐低食完酒都有人排隊。所以呢又好奇怪㗎喎。 附近又冇唔會係開另外一間頂你喎。嗱，美國做生意係咁啊，如果你嗱你真係過到嚟嘅話咧，我唔敢講話人蠢錢多出來，我只係同你講話佢哋競爭冇咁大，就算你發到冚冚聲咧，都唔會好似雨後春筍咁咧。唯一一樣嘢咧就會係雨後春筍咁出開嘅啦，咩咧？就係、是、補習社。補習社真係見好多，其實有一集我都想探討下補習社呢個問題喺美國。咁我等我搜集多啲資料先，同埋翻咗過去先嚇。Anyway， 咁啊下一個啦。咁啊大家估下，又俾五秒鐘大家估下呢間屋值幾多錢啦 ？OK， 一間咧喺 Fremont， 即係咧都算係中高價地區，有少少似咩咧？北角半山嘅地方啦，北角啦嚇，或者北角啦嚇。嘅價錢啦嚇，咁咧就未到赤柱，咁原來咧，咁我嗰日行山跑步經過，咁同朋友，咁佢問佢，哇啲幾靚喎呢間屋，佢話哦呢啲啊公屋嚟噶，咁我問幾多錢，佢話唔知，咁咪都問翻網友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公屋啊係一啲叫咩協助低收入人士住嘅，美國我話俾你知，其實都唔夠地方用嘅，直谷尤其是都俾一啲咁嘅屋人，一啲低收入人士住，而你谂下，祖国吓、啊、强国，或者香港嚟紧都会噶啦。我成日都有个理论，我好多年前十年前我已经讲啦，即系你可以唔信我，不过我真系话俾你知，我已经嗰时都谂，成个共产党就系要将一啲而家个 term 叫低端人口，我以前就话将啲穷鬼踢走，将啲有钱嘅大陆佬攞落嚟，而家。实现晒 ，OK？ 你睇下嗰啲咩顺丰骗案嗰啲，全部都系讲普通话或者讲广东话，哇，好正啊！哎呀，即系讲啲话唔正嗰啲咧，真系，哇喂喂，我有买一个即系一个呢个北角啊，佢话北角啊，或者叫欧嚟叫奥特莱斯啊嘅人买拥有，咁咪即系将个殖民咯。但系又系讲翻咯，我系最中意睇呢啲位嘅，就话美国嘅政府就系对啲弱势社群，佢系有照顾嘅。虽然你纳嘅税系重啊，但系即系话你老咗，真系有所依。有机会啦，睇下边个可以讲讲话俾我知。而家美大陆嗰、那个社保咧，其实即系嗰老人，尤其是老人家个咧，其实咧系一个已经系资不抵债嘅啦，一个骗局嚟嘅。anyway， 唔好骗局啦，资不抵债啦。好啦，最后一张相，咁啊讲埋呢个就结束。咁呢个咧，我朋友咧就响 Facebook 度做出嚟，咁我 share 出嚟啦。咁啊，不经佢同意啦。系讲阿 Trump 嘅。咁而呢个咧就佢主题当然啦，就叫 impeach 阿 Trump 啦，即系话弹劾佢。呢啲咪广告？咁大家觉得有啲乜嘢特别咧 ？OK， 好啦，放大少少俾大家睇下啦。留意一下，哦 ，in the pop of Oakland 呢个广告，我唔知系一个 media 公司啦。Anyway，